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致贺电，电文如下：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55周年之际，我以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人民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两国的前一辈领导人在距今55年前亲自签字的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成为了一个能够持久的巩固和发展，在反帝自主、维护社会主义的浴血斗争道路上所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的牢靠的法律基础。巩固和发展历史悠久的朝中友谊，是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将与中国同志们一道，按照新世纪要求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以使之积极贡献于推动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借此机会，我衷心祝愿您和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主体105年2016年7月11日于平壤。